第四十集，逃出升天。燃烧军团的恶魔不断地冲击着暗夜精灵反抗军的阵线，到处都有同伴不断地死去，不管罗宁怎么做也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他身边一名暗夜精灵战士发出一声惨叫，盔甲和胸膛被恶魔用利刃切开，另一位战士连叫声都没能发出来，就被邪能卫兵用锤子砸碎了脑壳。尽管拉文凯斯领主身先士卒地冲杀在前，暗夜精灵还是慢慢走向了被屠杀殆尽的下场。燃烧军团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然而即使罗宁知道他和众人难逃一死，却仍然没有停止施法，因为他别无选择。暗夜精灵反抗军及时赶到的消息令萨维斯顾问有些意外，但他对胜利仍然怀有十足的信心。他亲眼看到天界军团从传送门向外涌出，再强大的凡间军队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过不了多久，这个世界上的无能之辈就都会被清除干净。马诺洛斯正在率领燃烧军团攻击那群蠢货，哈卡则在带队追剿，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朝入口附近的那个小房间匆匆看了一眼，那里存放着他最近得来的战利品，装着马法里奥的水晶。等到反抗军被全歼之后，萨维斯一定要好好见见这位入侵者，眼下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转过身继续看着那道传送门，又有一队邪能卫兵冲了出来，赶去跟那些嗜血的同伴会合。这个场面在过去短短几分钟之内就重复上演了几十次，从门内冲出的恶魔一次比一次多，几乎快要填满了整间殿堂。当最后一队邪能卫兵离开后，萨维斯顾问在脑海中听见了萨格拉斯那威严的声音，萨维斯赶忙跪下。 节奏加快了，我很欣慰。 荣幸之至，主人。 阻力已经出现。 啊，不过是无能的杂碎在蝼蚁撼树，主人。 必须保护好传送门，光是开启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强化力量。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我就会降临。 我发誓一定会为您的到来做好万全的准备。 萨维斯感到神灵很是满意，随后萨格拉斯离开了他的脑海。萨维斯立即转过身去检查着维持护盾魔法的法阵，在那名闯入者的企图败露之后，他已经查看过一次，确认魔法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但还是要格外谨慎才行。没错，法阵完好如初。萨维斯一边想着那位入侵者，一边反复琢磨着等到萨格拉斯踏出那道传送门的时候他该怎么做。艾萨拉女王当天肯定要在场，还要准备一支仪仗队，其他的事情交给瓦罗森队长处理就好。萨维斯打算亲自迎接天神，为了向天神献礼，萨维斯决定要把那块水晶连同里面的东西全都呈给萨格拉斯，毕竟马诺洛斯将它看作至关重要的物品之一，大费周章地派出训卷者哈卡外出寻找，等到那个愚蠢的哈卡发现自己居然如此轻松地抓到了，不知要作何感想。萨维斯顾问简直恨不得马上将这囚犯送到伟大的萨格拉斯手上，看看神灵会怎样处置那年轻的蠢货，真是有趣。马法里奥的梦魇还在继续，他现在正在水晶中漂浮着，勉强能看见一丁点方中的情景。 它正跟着水晶球一起被放置在房间的小角落里，刚好能稍稍看见门口。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恶魔战士脚步笨重地从门前跑过，在杀戮欲望的驱使下冲出去屠杀生灵，这让他的内心格外沉重，因为他知道所有那些被恶魔发现的暗夜精灵都会死于非命，这一切都是由于玛法里奥没能摧毁那道护盾造成的。虽然他无法根据四周的环境判断出时间过去了多久，但他确定从自己被抓到现在至少已经过去了两天两夜。在梦境形态下他无需睡觉，于是日夜的流逝也就显得更加缓慢。他真是笨得无可救药。玛法里奥早就听说过萨维斯顾问的那双假眼，人们说他那双眼睛甚至能看见暗影之中的暗影，可他向来只把它当成离奇的传说一笑置之。他怎么就没有想到，既然萨维斯能够看见流淌在法术中的自然力量，必定也会发现闯进他圣殿的魂灵。玛法里奥屡次尝试想要冲破水晶牢笼，结果发现它太过坚固，要是年轻的玛法里奥再跟着导师学上一阵子，说不定能够发现某些瑕疵，但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失败了，不仅害了他自己，害了朋友，害了全族，还害了整个世界。现在就只能靠拉文凯斯领主率领守军抵抗恶魔，但他不能等死。玛法里奥稳了下神，再次尝试使用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水晶是自然之石，容易受到他法术的影响。他用双手抚摸着边缘，在纹理之中寻找薄弱的突破口。他使用的虽然不是德鲁伊法术，但还是与之接近，可惜还是一无所获。玛法里奥绝望地尖叫起来，由于他的失败会有千千万万无辜者丧命，伊利丹会死，布洛克斯会死，泰兰德也会死。他想着他的脸，那张面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晰。玛法里奥想象着他的关心，知道他此时一定就坐在他的肉身旁边，想要将他召唤回来。被囚禁在水晶中的玛法里奥几乎能够听见他的呼唤。 玛法里奥， 怎么回事？我好像听到了泰兰德的声音，看来我已经产生幻觉了，这下真的完了。 玛法里奥，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泰兰德，真的是你？ 玛法里奥，我几乎快要绝望了。 泰兰德，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多亏了另一个人帮忙，他说他一直在找你。 是谁？谁在找我？ 我的名字叫克拉苏斯，你能感觉到我们吗？ 能，克拉苏斯。 我已经给泰兰德展示过怎样通过你们两人之间的连结来接触你的梦境形态，这样做难度不小，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将连结维持住，把你放出来。 把我放出来？ 没错，我们已经通过连结看见了囚禁你的地方，敌人的手段很是狡猾，但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 我要怎么做？ 现在我们已经把你的身体移动到…… 你说什么？移动了我的身体？那简直太危险了。 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会有多危险，可是我必须要让你的身体靠近指定的位置，时间紧迫，现在请你认真听我说，我必须要看见那块水晶，看清楚它的每一个刻面。你是德鲁伊，你可以让我看到的。 好的，克拉苏斯，希望你能有好办法。 有了，这里的上面有个细小的凹痕，你逃出去的关键就在这里，用意念去触碰它。看见那处瑕疵的变化了吗？ 看到了，那处凹痕是很细微，却仍然相当明显，我先前怎么没有想到？ 人们总爱说智慧来自于经验的积累，我仍然在身体力行地证明这句格言。玛法里奥， 你用塞纳留斯传授给你的方法去感受那处瑕疵的宽度与厚度，去领悟它的终极本质，像了解自己那样去试着了解它，你应该能找到最为脆弱的位置，找到助你出逃的钥匙。 我找不到啊，我找到了，但水晶还是纹丝不动。 你很强壮，可惜还是缺乏训练。敞开你的心门，让我们进来，我们能够增加你的力量和知识。感觉到我们的力量了吗？现在再试试看。 马法里奥尽量清空杂念，让泰兰德和那位神秘的克拉苏斯进入他的脑海，他立即感觉到了二人之间的区别。泰兰德满心关切却很坚定，克拉苏斯睿智过人却很沮丧。令他好奇的是，那份沮丧与马法里奥此时此地的处境并无关系。被囚禁的马法里奥将自己的梦境形态想象为肉身，像推动薄弱的屏障那样使劲去推那处瑕疵，要是他推得足够用力，那处位置肯定会破裂。他果然感觉到另外两个人也在帮他一起推，马法里奥几乎能看见泰兰德和克拉苏斯就站在他身边，绷紧全身的肌肉。他们三人使出了全力，那瑕疵开始动了，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随着裂缝渐渐变大，居然出现了一个缺口。 机会来了，快点钻出去，快！ 我出来了，感谢你克拉苏斯、泰兰德。 快，在你被发现之前，快回到我们这里来。 不，我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破坏那道护盾法术，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麻烦里奥，别去！ 马法里奥没有理会两人的呼唤，漂浮到角落里停下。萨维斯顾问就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道不断涌出恶魔大军的黑暗传送门，似乎在和潜藏在传送门深处的某种力量交流着什么。马法里奥想起门内邪恶的敌人，不由得浑身一颤，但当下的局面还是于他有利。如果萨维斯继续盯着那漩涡看上一会儿，马法里奥就能完成任务，顺利脱身。他渐渐飘向法阵，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稍稍拨弄几下，就能破坏那道法术。泰兰德和克拉苏斯这时都已不再出声，这说明他们要么是决定让他放手一试，要么就是他与那两人之间的连结已经中断。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他现在都已经无法回头。